迎来和谈的曙光。但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有可能会就此迎来走向平静的新的机会。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和分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不是立新。 好家伙，不是立新这么高兴。话里话外，心直口快，于浩替班读报的第二天给各位问声好。你要是乐意呢，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直播过程当中咱们一块互动的。昨儿这个立新晚上啊给我发微信，跟我聊一聊目前的状态，喝点小酒挺美啊，劝着我去，一是为了气我，另外也是确实他也挺累。反正立新目前的状况都很好，给各位呢也是报一下他的这个行踪和平安都不错。嗯，新华网的今日话题是什么呢？人口跨省流动，养老问题如何去解决？说的是目前全国呀，大约有1亿的人口在跨省流动，其中的90%往上都是劳动年龄人口。那么这种不平衡的人口迁移流动啊，使得人口净流入地和净流出地的这个老龄化的程度就差异很大，给就业呀、养老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么如何去解决流动人口的养老、医疗以及就业问题呢？哎，今天呢欢迎大伙儿发来短信，咱们一块儿去讨论，一块儿去分析分析。下面呢咱们来说一说历史上的今天，10月13号，1937年的今天，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新四军成立了，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四个支队，全军一共是10000多人。那么到了1949年的今天呢，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也就是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了。哎，大伙儿还记得这个曾经啊飘扬在胸前的红领巾吗？哎，就是少年儿童队呀，就是这个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么2010年的今天呢，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优秀飞行员，曾经击落过5架日机，4次成功飞越死亡之线驼峰航线，自身也曾经被击落过3次，幸而大难不死，获得盟军司令部的特别嘉奖，并且被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的中国最后一位飞虎队队员吴奇尧去世，享年93岁，结束了他从王牌飞行员到三轮车夫，再到浙江大学生物化学技术人员的传奇的一生。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的铭记呢不能仅仅是在7月7号、8月15号、9月3号这几天，在那段岁月当中，每一天都有抗争啊，每一天都有英雄牺牲，每一天都值得70年后的我们去铭记。 哎哎，哪儿去你？这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你看嘛，这个啊，今天人气和昨天就不一样。昨天得这紧着忽悠发短信，你看这上来就有2598，我向大老于问个好，嚯家伙，不是很大啊。交代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了历史上的今天，下面呢开始今天的读报内容。新华网、人民日报头条关注的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那么会议强调，十二五时期啊，是我国发展很不平凡的五年，十二五规划目标即将胜利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啊，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儿啊。新华社发表文章《百姓心中账本》，折射民生巨变，回顾十二五的五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产业高端化步伐加快，创新驱动作用日益彰显，国土发展空间继续拓展，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扶贫开发取得新成效等等等等，为十三五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说到百姓身上，收入越来越多，住房越来越宽敞，就医负担越来越轻，每个百姓的心中都有本账，记录着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给你我生活带来的真切而又巨大的变化。有句话这么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日子一天天富起来，是衡量经济发展成效的一个标准。十二五期间呢，各地不断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前四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9%和10.1%。十二五期间呢，随着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提速攻坚，上千万的群众住进了新居，改善了居住条件。那么截止到今年四月底，我国大病医保啊，大病保险工作覆盖人口大概是7亿。国务院办公厅八月印发的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今年年底之前啊，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权，大病患者看病就医负担有效的减轻。另外一方面呢，坚决反对四风，严守八项规定，压力层层传导。人民日报的记者近期在基层采访，接触了不少单位部门的干部，从他们的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抓拍了这么几个镜头，就是给您说一说，挺好玩。镜头一，西部某省一家事业单位的上级部门派老何，哎，这些人去调研去。哎，这个事业单位负责接待的小张提醒老何，你看，哎，这样，你先发公函过来啊，写清楚为什么来，来什么人，待几天加盖单位的公章。老何说：“写这么细吗？”来，小张说：“你看，现在啊，这个单位接待呀、啊，要有根有据啊，你就说吃饭吧，客人得写清楚啊，陪客要限制人数，另外呢，至少两个人在发票上签名，报销的时候要附上公函，否则不报。”老何就向记者感叹呢、啊：“哎呀，他说现在吃顿饭呢，真不像过去那么的自由了。自由是打着引号说的。”记者感言：“不是现在不自由了，而是过去啊，一些地方太自由了，金箍收紧，一些人开始头疼了。这需要一个过程，紧箍咒得不停的念，一弹一停就可能反弹，甚至会变本加厉。”这镜头一，吃饭的事，接待的事。镜头二，王某。是一家国有文化企业的老总啊，过去公款吃喝全凭一句话一支笔呀、啊。汽车后备箱那你就看吧，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烟酒，同学呀、啊、朋友聚餐永远他做东，讲究个仗义，花的不是自己钱呢。最近记者碰到这个王总了啊，他说呀有点所谓的烦，怎么呢？一次同学聚会，大伙还是你这王总做东嘛啊，王总这阔啊，有东西。可惜呢，汽车后备箱空了，大伙儿起哄，你最近你变小气了，你太不像话。王总就苦笑啊，说不是我小气啊，现在真不敢乱吃乱喝了，今天我自掏腰包埋单，以后咱们要轮流做东。他说呀，过去搞经营的时候应酬多，什么请客送礼，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一次跟一个同行出差，那家伙居然买了一摞发票，连号的，说拿回去报销，现在想想那不是胡来吗？啊，现在情况确实想都别想啊，领导审的严，会计把的紧，真是不敢乱整了啊。记者感言，报销啊本有严格的制度， 过去在一些个地方呢，形同虚设，有制度要执行，严抓，常抓不懈。镜头三，赵某，哎，是一家国企负责人，单位所在地呢是旅游热门地区，每年都有很多人过来玩来。客人有上级，有同行，有亲戚朋友，还有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哎，来的都是客嘛。过去单位公车呀，迎来送往，去景区游玩呢，司空见惯了。这两年不一样了。今年旅游旺季到来之前，赵某早早联系好两家旅行社，外地来了客人，如果说想自驾，行，那么赵某就自己花钱租车，让他们开出去啊，随便玩。要是不想开车，自费抱团，让客人跟团旅游。两个月的旺季下来，这个老赵一查，好家伙，我自己花了上万元呢。但是好在心里坦然，怎么呢？他说了，公车呀，啊，我开着这公车去景点。一看牌照露馅了，他人指指点点，甚至拍照上网，何必呢？他说我宁可自己多花点钱，也不愿意去，担惊受怕。记者因此感言，车轮上的腐败就像牛皮癣，如果说每个纳税人随时随地紧盯不放，公车私用就不敢那么的猖獗吧。 哎，我说啊，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4903啊，发的小老鱼来了，欢迎你！你和立信二位演播的风格，我们听众都喜欢，要常来常往。2565爱听您的读报节目，谢谢各位啊！常来常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常来常往吧，有时候也行啊，但是我老来，立新不老来，各位就不能老来听了，是不是？各位还是立新的忠实的拥趸和粉丝哈。另外我们这个基本上呢，就是互相替个班帮个忙舞的啊。立新这不是也是替我那么长时间出去休休假，我尽量啊，大家可以到早晨听我的节目嘛，对不对？嗯，也差不多，就是国际上多一点呗哈。哪那么多废话，开始积极读报啊。来看这个话里话外的话题讨论，刚才说了人口跨省流动，养老问题怎么解决？网友小洋洋说了，说养老问题啊是一个国家安定的基石，而且来说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啊、也逐步进入老年了啊，打通各个省份、各个城市、各乡镇之间的关卡、啊，让养老问题简单起来，还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的。网友京都探话说了。说这个跨省养老啊还是难题，但是跨国社保却早就开通了。他说今年下半年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许可在美国居住的中国离退休退职人员也可以与国内退休人员呢享受同等的待遇了啊，即使已经入籍美国国籍，填写健在证明，那么也就是说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那么呢仍然可以领取国内的养老金和公积金，国内改革还是得抓紧啊。网友的真知灼见，那于浩在此呢如实读出，对各报内容也是如此啊。接着看看什么呢，人民网关注，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廉价药，说的是全国多地的医院药房里头啊，用于预防血栓栓塞性疾病的这个潘生丁没了，怎么没了呢？已经形成危机的还有鱼精蛋白、银翘冲啊，这个维脑路通等等大量的廉价药吧。这些老百姓曾经耳熟能详的廉价药已经很难在药店里找到了。一项对全国12座城市40多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有500多种啊，短缺的已经高达342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物美价廉的药品自然是市场的宠儿啊。但是关键时刻，廉价药却为何一药难求呢？已知的原因呢？哎，有以下这么4点。头一个，生产企业披露，利润少，用量少，厂家的生产动力显然就不足，价格与成本严重的倒挂，企业的利润越来越低，那么廉价药自然就成了弃足了，谁也不愿意干了。那么老生产这我不挣钱，你谁愿意干？第一条。第二个原因，业内医药代表说了，廉价药在医药代理商的口中常常被称作普药，普通的药品啊，用以与高价药相区别。 当这个普药啊与高价药搭配夺标取得市场之后，因为廉价药利润较低，投标人就会减少廉价药的数量规模，大力去推这个高价药获取利润，还是钱的事。第三，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原料市场价格走高，原有的医保招投标和政策限价制度影响之外啊，医院、医生、医药中间商、药厂等等多个环节的各自利益诉求，也是形成了这个廉价药出现消失危机的因素。第四，医生群体透露，低价药品的这个低利润无法促进医生的用药积极性，价格略高啊，这个药效明显的药品呢，渐渐成为了医生的新宠。选择这样的药品呢，不仅意味着提成增加了，还能够让患者在短期内见到疗效，被戏称为不负如来不负卿。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来说，说半天都是钱的事，对不对？利益的事，经济利益的事。那么怎么去解决廉价药面临的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钱大伙儿挣的少了，老百姓买不了便宜药了吗？怎么办呢？新京报采访了国家卫计委药政司药品供应管理处处长，叫韩慧学，从管理角度开药方，也就是说采购新机制，实现统分结合、放管结合。哎，这将会有助于啊保障药品供应，满足患者用药的需求，寻回消失的廉价救命药。大和报给出的解决的建议是这样的，说拯救廉价药不妨啊以药养药。那就说什么叫以药养药？以药养药就是在价格手段之外，明确药厂和医院的责任，让他们尝到社会责任的甜头，激励他们生产和采购廉价药。不妨啊考虑出台一个规定，怎么明确一家药厂必须生产几种廉价药，将这些呢作为生产其他赚钱药品的前提条件。如果说药厂没有生产能力，那么呢就从资金和政策上给予补助和支持。法制日报从市场和监管这两方面给靠药方了。他说呀，在市场方面呢，药品定价机制的品质啊低下是导致廉价药消亡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过去的药品政府定价模式之下，药品价格只许降不许升，既不能及时反映市场供求的状态啊，处理不好这个药品价格与质量的问题，定价方法更加难以科学合理，其结果必然就是政府限什么，市场上就没什么，反过来就加重了患者的药费负担了。那么湖北日报认为啊，唯有政府兜底儿，哎，建立基本药物保障供应机制，对于低利润药或者是罕用药啊，这个政府呢可以综合考量全国各地近年来的平均用药量，采用委托企业直接生产、补贴购买或者是政策优惠等方式，确保供给，才能够改变廉价药的死亡宿命。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 坏了，让人问着短了。怎么呢？6086说啊，问我好，您好啊，非常喜欢我的节目。今天有京剧没有啊？今天就可干巴了，因为这个编辑哈，也不是李欣老师，左左代为编辑的。啊，中间有什么这个京剧啊，我们俩对这方面也不太了解，别着急啊，过几天立新回来给您补个够，唱够，自己他也会唱，是不是？在节目里边你要求他给你来两段，你不用要求他，他也自己愿意唱，是吧？5926说，老于好啊，我在东北待过，咱们是东北老乡了，很喜欢我的任何的节目，祝好。嘿，你看这会聊啊，所有节目都喜欢，谢谢您啊，5926的朋友。话里话外，于浩替班的读报呢，咱们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民生相关的消息。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多地酝酿实行阶梯气价，均称多数家庭用气不增值。近期啊，北京、广州、深圳、南京等地对啊，宣布将会召开阶梯气价听证会，观察各地方案呢，这个阶梯气价呢都是分为三档，第一档呢气价多为维持现行价格，从第二档起气价开始上调，跟那电价的意思差不多。那在实施阶梯气价之后，各地都表示啊，绝大多数居民用户燃气费用啊不会增加。2014年3月份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啊把居民用气的分为啊 三档，各档气价原则上按照1:1.2:1.5左右的比价去安排，并且明确要求2015年底，就是今年底之前，所有已经通气城市均应建立起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随着最后期限临近呢，这个阶梯气价的改革也正在加速的落实啊。近日呢，北京、广州、深圳、沈阳、青岛、昆明、合肥、泉州等等多地密集的宣布将会召开居民阶梯气价的听证会，其中呢，北京居民阶梯气价听证会召开时间定在了10月21号。随着各地加速推进，阶梯气价呢有望在今年年底全面的落地了。这也意味着呢，与民生相关的水电气三大公共资源品都将会进入阶梯定价的时代。说了气了，下面还是一件和气有关的事儿，不过这不是天然气，是生气啊。新华网、新华时评的标题文章叫做绝不让天价采购蒙混过关，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是这个广州市天河南街道啊，最近一次政府采购预算，你就看吧，就还有，我天也没有这么干的，这糊弄人，谁也不傻。说你这干发一顿什么脾气？你看那价儿，因为天价 U 盘等项目啊，而让公众震惊，更因为被当地财政部门挡住，哎，令人欣慰了。严格执行相关程序，不让天价采购蒙混过关，是规范政府采购的一个必然要求。政府采购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啊，那我们都知道啊，让其用得其所是根本的原则。从常识来看，政府集中采购通常啊应该近于批发价，对不对？买的多呀，至于不能，至少啊不能高于市场价，这我们是能够理解，对吧？你买的多，你肯定应该便宜啊，你不会去讲价吗？这老百姓纳的税的钱呢？你看，广州市天河南街道准备采购27个 U 盘，人家这个哈、均价1000块钱，27个 U 盘准备花27000块，多大脑袋呀？啊，超出很多人印象中的市场价，1000块钱一个 U 盘，我的天爷，你查查去行不行啊？啊，一个 T 的硬盘现在才多少钱 ？U 盘1000块钱，27个。啊，如果说这样的采购成为事实，那么必然造成财政资金浪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人们之所以痛恨天价采购，就是因为常常包含利益输送，不仅容易滋生腐败，更容易损害政府形象，对不对？在经历了今年的天价吊灯、天价按摩椅等等这事件之后啊，人们对于政府采购更加的敏感，那也抱有更多的期待，必须严格采购程序，严格审批审计，才能够不让天价采购蒙混过关。让政府采购公开透明，那是防止天价采购的有效的办法。哎，政府采购采购法明确要求，这个政府采购啊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啊，公开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这个诚信信用原则。但是呢，这些要求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北京市审计局10号就发布公告称，2014年多个部门政府采购存在着不符合规范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所属两个单位未按规定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资金超1元，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部门啊，这个和所属的水文地质大队3个项目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自行安排项目实施单位及供货商，涉及资金350多万元呢。北京时间11:48，咱们进行小段广告吧。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啊，继续听啊。 接着跟您说真事儿啊，那个说真前面假的，不，我是说呀、啊，下面要说这事儿听起来比较离奇。说的是一个人睡着觉，身边的手机在睡梦当中指示财务人员转账出去人民币57万，怎么弄？您听我说啊，广州市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